咁啊，大家一齐玩嗰啲咧，好似玩紧一啲 board game 嘅嘢啦，即系嗰啲唔知卡牌游戏啊，定唔知点样啦、啊。咁、我记得嗰位系我阿姨嚟嘅。咁我阿姨好似系大我几年嘅啫，即系你当表姐咁个概念啦，由细到大咁样，系啦，无啦啦鬼上身， 你啊， 佢鬼上身， 玩紧通灵版、啊，你似个 board game 系 玩紧呢样嘢。咁然后咧，无啦啦鬼上身之后咧，咁佢咧喺个梦入边咧就即系发恶啦，大家有睇过啲驱魔人嗰样嘢，佢会点样啦 ？Harry 机顶盒。哎呀， 好啦，咁然后就即係有啲獠牙咁样呢，然后就冇得冲过嚟咬我喎。咁我同佢喺一个叫做嗰啲叫咩僵持嘅局面啊。咁我就扯住佢嘅膊头啦。咁佢又好似丧尸片咁样棚牙系咁追落我条颈嗰度啦。咁呢个时候啊，我就做咗一样嘢嘅。 我想问先，你话佢你即系挡住佢个膊头，俾佢冲埋嚟。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你喺梦里面个主观视觉，其实望住佢个大头向住你噶咯，定系好似第三身咁样样体验？ 系第一身嘅，系 POV 嚟嘅 ，point of view 嚟嘅。 虽然对佢个样可能比较模糊啲，但系个感觉好劲嘅。 应该咁理解，喺梦入边咧，永远都系嘅。就算嗰个样咧，假设系我啦，可能我个样喺吴彦祖咁样啦，喺个梦入边， 真系好难。 但你都觉得系阿一嚟嘅，有呢种情况出现噶嘛？ 即系会 get 到佢个人系边个 啦。总之我 get 到嗰个系我阿姨嚟嘅。 O、okay、K， 而且佢一家大细都喺度嘅，即系我啲舅父啊，佢啲阿爸阿妈都喺度嘅， 就生个獠牙出嚟。 系啦， 獠牙姨佢系你个獠牙姨， 系啦，我獠阿许廷铿就系獠牙姨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佢冲埋嚟咯。好啦，究竟我喺梦入边做咗啲咩咧？ 你啊， 嗱，我哋一个丧尸片或者一个鬼片嘅角度，如果无啦啦有隻恶鬼，有个獠牙啲嚟袭击你， 我会搏佢咯，即系拿啲硬物搏晕佢。 系， 你有冇搏晕你啊？獠牙姨啊？ 咁呢个系丧尸片嘅角度啊，或者可以攞支枪咁样，你知发梦系冇得理解噶啦，攞支枪然后一嘢对住个头就轰落去啦，咁样。 轰啊！ 系啦，咪拍系丧尸片嗰啲全部都系咁啦。好啦，鬼片嘅 angle， 念经嗰啲咯， 冇错啦， 即系念经。 我开始念经。 嗱，你本身系读佛学啊，究竟系念嗰啲啊，定抑或系嗰啲西方嗰啲经文咧？ 我系念心经嘅、 哦， 即系喺个梦入边咧，边念波耶波罗，唔系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自觉梦境界空，一直咁样念落去啦。 系， 咁喺我念嘅同时咧，咁佢就停止攻击，即系佢 hold 住咗个人啊，唔系 hold 住咗只鬼 ，hold 住咗冇喐啦。好啦，咁你念得耐咧，或者可能我唔系咁熟咧，我去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呀，死啦！下一句唔识念 咗乜嘢，佢又喐翻啦， 佢又喐翻啦，佢又继续追埋嚟啦。 呢、這个咪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 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嘅。咁之后又点呢？咁唔识背喎、 哦。 咁我又由头再念过啦。即系永远就系捏住头嗰三分一 part， 系咁 keep 住咁背啦。咁啊，总之，我系要俾自己系唔可以停个口，系一直要喺度念经，一直念嘅情况下，佢先至停止个攻击嘅。咁、最尾系点样醒咗呢？系 find out 咗咧，即系一路念经嘅时候咧，个古仔好笑，即系喺个梦入边好好笑。咁我佢不断咁样，我扯住佢两个膊头啦，咁佢扯住我啦，系啦，即好似人哋玩紧嗰啲国嗰、个叫咩游戏啊？以前细个有个嗰、那个火车捐山窿，咪有两个人扮山窿嘅、 哦， 即系两个维持嗰个动作啦，系啦， 或者双扑咁。 咁我就一直念住一路四周围沿住间屋喺度揾，究竟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啦？原来喺个屋出边咧。有个人咧系曾经系喺嗰度自杀嘅，即系喺梦入边啦。咁所以 that's why 佢就变咗一只女鬼咧，就上咗身嘅。 想你系医生啦就，哇！ 系啦，个故事就系咁样。好啦，咁好啦，当大家瞓醒嗱，瞓醒我都唔知点解会醒咗嘅，总之就醒咗啦。 突然间有一个位就砰咁样。 系啦，好啦，瞓醒嘅时候第一样嘢啊，你会做啲咩咧？ 第一件事啊，我因为我试过发恶梦嘅，会惊。惊醒咗之后咧，就好快瞓着翻噶啦，即系冇乜嘢会做嘅。嗱，如果个梦有两种嘅，有一种咧就系个梦好吸引嘅， 系 我好想知道个故事嘅结局。 我有试过啊， 咁就好想快啲入翻去。 尤其是喺春天时候发嘅梦啊， 系好想入翻去。我想睇埋个春天。 我试过咧，即系个人已经 ready 咗个状态啦，喺个梦入边。 喺个梦里边啊， 忽然醒咗。 哦， 咁有啲唔抵啦，唔得，我要快啲瞓翻，快啲瞓翻。咁结果真系瞓得翻， 哦， 然后又真系继续翻嗰个梦，系啦， 哦，咁 系一个大学同学嚟噶， 我想讲啊，我前排都有发一个春天发嘅梦啊。最惨系咧，佢嗰个发展系我有发生嗰啲事情啊，所有嘢发生晒，但系好似睇电视剧咁咯。嗰 part 冇咗记忆啊！你记得有我记得有个女仔佢诱惑我，咁然之后我哋就开始啊嘛，发生咗件事，咁啊完成晒所有嘢之后咧，好开心，即系醒嗰下个人好满足噶。你觉得系即系完成咗，但系嗰 part 冇印象，就好似你睇剧集咁样，一冚埋张被，天光咯、 哦。即系换言之，前面嘅嗰啲挑逗嘅成分系嗰啲存在嘅， 系啦。 但系就好似电视剧咁样，搵张被冚，或者 skip 晒， 或者以前嗰啲粤语片咁样有劈云飘过。就交代咗嗰啲情节就完咗啦。 系啊，但你瞓醒系知道完成咗嗰件事嘅，跟住你就觉得，哎呀，点解会冇咗嘅咧？嗰啲 太过纯啦，你 好唔开心，我觉得。即系呢，我就系呢一啲咯。但系系啦， 瞓醒第一下，假设你系我啦，瞓醒第一下，你做咗啲咩？ 冇乜意识，一系就瞓，一系就再瞓，一睇几点钟咧，够钟就起身 就翻工啦，即系一个正常起身嘅步骤啦， 冇特别行动嘅。 好啦，每次当我发呢啲梦嘅时候咧。我都会做一样嘢嘅，喺 Google 打发梦解释，好啦，我系有呢铺人嘅 ，OK。 咁究竟我啱啱早几日啊 发呢个 梦念经嗱，我抽个重点，其实点解咧？即系例如可能我发梦念经、发梦撞鬼、发梦见到阿姨，其实可以三个解释噶嘛？ 系 我纯粹拣觉得嗰个梦入边嘅中心思想啦，即系好似以前做中文嘅考试嘅时候，个主旨系咩？ 究竟系乜？ 系念经。好啦，梦见念经咧，系吉兆嚟嘅， 吉兆啊！ 系啦， 竟然 预示自己与佛有缘。 你又唔使泼口水嘅，一讲到个佛字。 希望你多睇佛书，珍惜佛缘，祝你一切都好。我系睇开呢个网站嘅，系啦，系啦。咁而如果咧，但系佢下边咧，通常呢啲网站咧下边再有多啲嘅 condition 嘅，即 系 假设攞念经呢样嘢啦，有权你系念经嘅时候，你系纯粹发梦念经啦，有权你系叫做念经驱鬼啦，亦都有权系可能你念经系有人死咗你念经啦，亦都有可能系其他嘢你喺度念紧经噶嘛， 唔同情况念经又唔同解释。 好啦， 你驱鬼念经 咁啱佢又真系啊，或者你可能梦见人哋念经又系另外一个解释嘅， 系 好啦。根据这个网站提供啊，梦见念经驱鬼，一定能加持万贯啊，即系搵到好多钱。找工作嘅人梦见念经驱鬼咧，求职运气起伏不定，一时过分活跃，一时容易被小节打击信心，不妨轻松一点。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妨轻松一点呢个得意， 所以我永远咧，我一发完呢啲梦咧，我都会有呢铺人咧，就是、去揾下究竟 个梦系 点解？即系当然信不信由你啦，系咪先？即系你信则有，我又去跟 Give Me Five 嗰个通最尾嗰句， 信则有， 不信则无啦。有时我发梦咧，我记得我系试过有时可能见到一啲亲人啦，即系可能已经走咗嘅亲人，我都会即系 search 下啊，梦见过世亲人系代表啲咩？又或者发梦见到自己身患绝症又系代表啲咩？我有时试过发梦自己系有 cancer 嘅，咁究竟又系代表啲咩咧？我系有呢铺人去 check 下究竟点解嘅。 咁啱啱你讲嗰、那个即系念经嘅解读啦，佢好多情况，你有冇睇埋出现其他情况嘅解读系咩咧？因为啱啱你讲话如果发梦念经驱鬼，听落去都好似几正面啊。 系， 咁其他嘅解释你有冇睇埋？其实会唔会成个网所有嘢都系其实好正面咧？ 嗱，有啲唔一定系正面嘅。嗱，佢其中一个咧好 specific 嘅，梦见唐三藏念经， 究竟 可能你见到江华慧对住你念经嘅。 好地地，或者叫梁汉文， 系啦，又或者系再早啲，见到嘉英哥为你念经 啊 ，Only You 咁念经，又代表咧，我想知唐三藏 系对别人嘅依赖，并唔系咧希望得到一个好确实嘅帮助嘅，纯粹有一个承诺，对于你嚟讲先系最重要，而且咧喺理财嗰方面咧要更加小心，系啦，咁如果。梦见你是打紧坐念经，我啱啱嗰位是捉住只鬼念经、 啊、 如果你打坐念经的话咧，就代表咧你呢排有啲无奈啊，喺一啲樽颈位、 哦。 如果你有身边有啲人咧系身体有事的话咧，就记得要对住佢咧俾一定嘅照顾，系啦，咁啊有呢啲嘢嘅。咁、 哦、 而且咧佢话如果你见到和尚念经咧， 就代表运势咧呢排不佳嘅。 我反而系咁。 系啦，咁所以其实每个细节都有少少唔同。我记得我试过咧系发梦系自己啊，唔系自己死咗，系有个 friend 死咗，咁然后我要去扶灵啊。 系 啦，咁佢亦都有唔同解说，即系梦见丧礼，其实你要真系揾一个好啱嘅字眼嘅，梦见丧礼。同梦见自己嘅丧礼，或者梦见人哋嘅丧礼，梦见屋企人嘅丧礼咧，其实都可以有唔同嘅解释嘅。咁当然你信就即系就佢有佢嘅解释啦，你唔信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嘅，而且唔同网站提供嘅说法亦都好唔一样嘅，咁样咯。 咁你个 friend 嗰个你仲见唔见得个解读系大概咩噶？ 唔记得咗啦、哦。但系咧，我净系记得咧，我再做即系其实我好几次咧发梦撞鬼嘅。好几次嘅、 啊， 我记得喺我中五六嘅时候咧，有段时间咧好沉迷一啲咧叫 spiritual 嘅嘢啊，即系一啲 new age 嘅嘢。咁佢其中一个嘅训练咧，就系训练自己咧知道自己发紧梦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又系发梦撞鬼啦，咁喺个后楼梯嗰度嘅，咁啊不断嗱好似阴阳路咁样嘅，喺个后楼梯嗰度咧不断跑啊跑，跑啊跑，系争在冇出现啲咩咧？冇出现雷雨阳同古天乐嘅啫。 如果唔系就齐晒啦， 系啦， 成套 仲有钱嘉乐，可能我就系同钱嘉乐似样， 所以你代入咗佢嗰个角色。 咁啊，总之后楼梯不断跑啦，咁然后呢个时候咧，后楼梯忽然又出现一只女鬼，咁、然后我就停咗喺度啦，停咗喺度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喺个梦入边啊，我真系喺个梦入边噶，我第一下嘅反应咧系我哋经常听嗰啲鬼故咧就话。啊！如果你撞鬼嘅话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你同佢即系对佢即系用一啲粗口， 系 你可以吓走佢啊嘛。 自己个阳气 咁我开始喺个梦入边咧就用一啲粗口，即系叫做即系驱走佢啦。好啦，驱下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啲奇怪，但嗰种奇怪你系唔知点样形容嘅。 哦， 然后我就知道自己发紧梦啦。 哦，你喺梦里边有 系啦，我喺个梦入边知道自己发紧梦，然后话哦要醒啦，要醒啦，要醒啦，要醒啦，咁我就醒咗啦。 哦， 咁咧根据一啲叫做 New Age 嘅人或者一啲 spiritual 嘅人咧，佢就觉得咧，如果你识得控制自己发一啲呢啲叫清醒梦嘅人咧，即系你控制咗个梦咧系第一个阶段，控制到自己离开个梦咧又系另外一个阶段。咁所以其实系几个嘅修炼嚟嘅。 哇，呢个系 Matrix 咁样样。 Matrix。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记得啦，都系当然大前提系你要记得啲梦，有啲人系唔记得啲梦噶嘛。 系噶，瞓醒唔知噶。 系啦，所以如果你记得嘅话咧，可以不妨揾下呢啲解梦，当古仔咁睇下咧，几过瘾嘅。有冇试过发梦自己起身食咗早餐？ 有试过啊！发梦嘅时候同个 friend 食紧添，跟住佢打俾我就话：喂，你到未啊？我咪同你食紧咯。但其实我 仲我哋逢礼拜二咪打波嘅。 系， 我试过发梦自己去咗啊。些心机精挑细算，要与你去细看那份甜味，不会腻。还可照顾任味，简单不过的惊喜。清汤加些葱花，由着我与你，这配得纵是平淡都细腻。如果与你一起，青菜半碟加欧姆蛋。还是培根尖最有价，正然我已准备你来跟，别要太过心烦，如做早餐按部就班，若拼搏太艰难，若世界太规限，在这里放心休息再出发。有天不早起，窝于家中休息半天，看看戏，放放间美梦，随便可细味。烦扰内理不理，休息足够放上起。这天早餐仿佛还未吃到尾，那送菜总是凉掉都细腻。全天与你一起，青菜半。还是陪。 跟我依靠。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 知 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好唔开心啊！ 少年波胜，发生啲咩事啊？ 我琴晚咧，你把声真系好衰啊！ 走音。 我琴晚发咗个好差嘅梦啊！我梦见我一直鍾意嗰个女仔越变越肥，最尾仲肥到成只哥斯拉咁，一啖吞咗我落肚啊！ 喺人哋国家有人体性，你系人体波性、啊，你知唔知咩人体性啊？ 呢个 get 我都搞过好多次啊，摆晒喺度，然后俾人食啊嘛。而家我俾人食啊， 人体波性 好惊啊！而家我俾人食啊，唔系人哋食我啲嘢啊。 有冇着衫啊？人体波性 有啊，但我真系好惊啊，白宝人。有冇发波可以帮我发个好梦啊？我唔想再梦见呢个剧情啊！ 哒哒哒哒哒哒，哆啦 A 字儿识梦。 咩嚟噶？ 哆啦 A 字儿识梦，顾名思义就系、是、入一哆啦，即系一蚊，就可以由 A 字儿识拣一个你想发嘅梦嚟发啦。哆啦 A 字儿识梦。 咁几抵喎，等我试下摆低一蚊根基先。但系 A 字意识系代表咩呢？ 其实我都唔见咗本说明书啊，我都唔知。不过一蚊咁抵玩，你玩足全套都系26蚊，家中都可以。你唔系唔试啊嘛？ 有几好喎、啊？有冇分唔同嗰啲国籍啊？ 我都唔记得啦，你试下啦，摆低一蚊啫嘛。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咁我既然叫少年波胜。就揀个 B 字啦， 点解你唔系揀个 S？ 因为少年波胜应该系 S。 咁你份稿写 B 啊嘛，你写嗰阵你又唔写 S。 我叫你话我叫波胜啫嘛。好啦， 我系少年波胜啊，我唔系波胜啊。好啦，喺个梦里面俾肥妹食咗啦。 咁你揀 B 系嘛？ 系，我要 B 梦，唔该。 点啊，少年波胜，你见到啲咩啊？ 我净系见到一堆雪花，咩都睇唔到喎。点解会咁嘅？ 哦，我记得啦 ，B stand for boring， 所以你发咗一个好闷嘅梦啊！ 我原来真系英文嘅第一个字。咁啊，我拣 J 啦，哆啦 J 梦 ，J 一定系 stand for joy 啦。 少年波胜，咁你又睇到啲咩啊？ 点解呢？我睇到好多欣儿喺我面前跳舞嘅，虽然系好好睇，但系搞到我跟住一齐跳，咁瞓唔到觉噶。 哦，我记得啦 ，J 系解 Joyce， 好多开心嘅 Joyce，Joyce，Joyce，Joyful Joyce， 好多个 Joyce，Joyful Joyce，Joyces 啊， 系啊， 好多个 Joyces，Joyces。 而佢又好开心，所以系 Joyce，Joyce，Joyces。 算啦，我都系用翻啲简单嘅英文啦。呢、這个咁深嘅，我要 H，H，H，Happy 啊嘛。 哦，系啊， 我要翻个哆啦 H 梦啊，唔该。 点啊，少年波胜，又见到啲咩啊？ 点解呢个 H 梦同我想象中唔同嘅？我又发翻寻晚个噩梦，点解会咁嘅？ 你见到啲咩啫？ 我见到我鍾意嗰个女人呢，即系严琼啊！ 哦，佢口切严琼子， 系啊，佢而家咧仲厚咗啊，所以变到好重，仲变咗哥斯拉一啖吞咗我落肚啊！ 骚动音乐，骚动严琼， 哇！波胜，嚟俾我咬一啖。 解会咁嘅？ 哦，我记得啦 ，H 唔系解 happy 啊。 咁 H 系 horrible 艳情定 happy 艳情啊？救命啊！ 我哋再一次多谢 艳情 嘅声演啊！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季经济按年轻微增长0.6%，政府维持今年增长预测2%至3%。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中美贸易谈判变数多，现阶段不会轻举妄动大幅调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否则会令市场误解，到八月公布第二季经济表现时才会有机会更新数据。他又说，内部需求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对撑经济保就业很重要，当局会考虑推出刺激本地消费的措施，但现阶段不宜公布，会借鉴以往经验以及同业界密切沟通，考虑他们提出的建议。食环署发言人表示，收到持牌人通知，荃湾屠房将于今日完成清洁消毒工作，并在明日凌晨重新恢复运作。按惯常操作，本地猪场在日间运送猪只到荃湾屠房，取得尿液样本的化验结果之后，通过检疫的猪只会在第二日凌晨开始屠宰，即是本地猪场的猪只最早可以在星期一供应市场。另外，上水屠房的清洗消毒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并严格检查，若一切顺利和通过检查，上水屠房明日有望恢复运作。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中央表态支持逃犯条例修订是由于爱国活跃表达，以及泛民议员就事件到美国交流。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叶国谦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又说立法会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草案的机会微，特区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法案直上大会。出席同一节目的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说，中联办昨日发声之后，相信建制派都会倾向支持。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将法案直上大会绝不可取，认为会彻底破坏立法会监察政府的功能。民主党主席胡志伟重申，当局应该整合各界意见并重新咨询。国际消息，澳洲大选正在投票，选前民意调查显示，在野六年的工党领先执政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3%。外界预料双方的气候变化政策将会成为胜负分野。超过1600万名选民由当地朝早6点至傍晚6点投票，改选众议院全部151个议席，以及参议院76席的一半。工党党魁在墨尔本投票之后表示有信心胜出，他形容今日是人民的日子，人民投票支持在气候变化上采取行动。他早前承诺推出更高的减排目标。现任总理莫里森在悉尼市郊投票之后承认执政联盟面临挑战，若果他真是落败，将成为澳洲历史上其中一位任期最短的总理。本港地区的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炎热，星期一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气温稍微下降，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地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广东道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中港城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专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佢哋会化身成唔同嘅角色，透过电话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唔好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好锡女朋友啦，因为一个访问当中佢睇咗佢女朋友应该三次，同埋佢系一个好 caring 嘅男仔啦，中意 plan ahead 嘅人嚟嘅。Hello， 我是 Aga， 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的这一位嘉宾呢，比我感觉是跟我和阿一一样呢，都是这个时间都是可能刚刚睡醒一阵间啊，什么好清醒啊。是啊，你都似是夜鬼来的，即是夜晚工作多的。Edgar 江海家你好啊。 Hello, 是啊，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一种你的生活的习惯，平时需不需要去到好夜呢？ 我是比较夜睡的，但其实我都是早起身的群体。 Okay. 所以我是即系食瞓觉比较少的群。 系，咁你夜晚瞓觉大概通常是咩时间左右？因为我同阿一就系四点几五点 啦。 哦，咁又冇咁夜喎，我谂两点零三点啦。 系，咁然后起身咧，你话早算早嗰种系边种？ 其实都唔系好早，我谂十点零咯，嗱，十点零就一定起咗身咯，因为我好中意食早餐嘅。 佢要 hold 住十一点前。个早餐完之前落街食早餐， 系啊系 啊，所以我要我系可以为咗食早餐而早起身嘅， 系， 同埋最一去第二度做嘢嘅时候，就一定系有冇人都好都要落去食早餐咯。 OK， 有冇一个好理想嘅早餐系咩咧？ 其实我早餐我一定要食牛油果噶，我好中意食牛油果，同埋咖啡咧， 系 橙汁咯。 咁但系如果过咗个时间嘅话，佢都有一啲譬如 all day breakfast 啊嗰啲。嗰啲會唔會都可以補足到啊？ 我住嗰度冇啊，所以 一定要嗰個時間之前 早起身。 過咗個時間就冇。 我其實有考慮過，因為呢件事而搬屋嘅，因為我住嗰度係真係冇乜餐廳，咁所以但係就一係就買定嘢要煮咯，朝頭早。但係我唔知，我覺得早餐呢一個感覺係好良好嘅，即係好似大家一齊。好似好多人一起 start kick off 佢哋嘅 day， 你唔觉得好有 energy 啊？ 但有两款嘅，有一款系嗱，我都会为咗早餐而起身嘅。以前喺宿舍嘅时段， 嗯， 但问题系我食完个早餐， 会再 翻去继续瞓嘅。 你会唔会呢？ 哦，我唔会噶，我好难瞓得着噶。即系我一醒咗就瞓唔翻嗰啲人咯。 但系知道早餐嘅重要性，为咗早餐而想搬屋，呢个好劲啊！呢个 第一印象。 今日我哋第一个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咁就俾 Edgar 你估一样嘢嘅。 OK， 就系我同阿一边一个咧，似系同另一半嗌交嘅时候，就会提翻自己啊，当初应承咗个女仔啲乜嘢啊？ 嗯， 系啦，当初点解要同佢拍拖啊？ 咁啊，呢个问题系基于首歌嘅。 嗯， 可唔可以简单即系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首歌系想讲咩？ 其实 Tonight 呢一首歌想讲嘅系想即系 remind 翻大家。即是去跟自己的另一半啊，心爱的人啊，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啦、啊。因为好想觉得好多时候去过分计划未来啊。咁、我觉得反而好忽略咗当下同呢个人相处。咁好多时候当我哋计划未来嘅时候，好多时候因为我哋好理想嗰个未来而同自己另一半嗌交咯，反而。咁好想真係做返一首真係好纯粹关于爱情嘅一首歌，好想 capture 住你啱啱 fall in love 同呢个人一起嗰个初衷啊，嗰、个感觉咯。 所以就係因为呢个歌词我哋就諗到呢一个问题。 究竟边个嗌交嘅时候係会 先諗返个初衷。 嗌交嘅时候先 谂翻起， 我本身想讲你哋两个都似系嘅， 点解？ 但系我而家见到波胜笑成咁，我觉得唔系，波胜应该唔系。 佢笑到咁，点解唔系咧？ 因为佢一讲初衷嗰、那个嗰个时刻就会。 佢似系流露出耻笑嘅笑容，系咪？ 即系去到几时都唔会谂初衷嗰啲人。 我觉得你系会嗰啲。即系嗌交嗌到底嗰啲人咯，似系我估咋。 咁阿一咧，阿一俾你感觉似系喺嗌交嘅时候一个点嘅男朋友咧？ 我觉得佢会比较好似林啲咯， 林啲，可能因为佢外形， 即系好似 有啲林， 个肚腩好林啊。 唔系啊，即系因为阿一啱啱行，我一入到录音室，佢已经问我啊要唔要水啊？佢似乎系一个比较关怀人嘅人咯，一个系。 OK， 所以你估？会谂初衷嘅人就 系 阿一啊，一 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嘅， 你估啱咗呢一个，你自己讲下先。 我觉得啱啱嗰段即系 Edgar 介绍佢首歌嘅时候，系令我谂翻起最近嘅一次嗌交嘅。 哦， 咁啊，因为我最近三月嘅时候就去加拿大揾佢，佢喺嗰边 working 我哋。咁、有一日咧，佢就话要带我去食一个好贵嘅 buffet， 但我嗰次嘅旅程咧。個洗費我唔想洗太多，因為我想留翻啲錢係佢嚟緊喺加拿大嘅時候用。咁我就話：喂，唔食啦，邊有咁多錢啫？你而家好有錢咩？即係咁樣就嗌咗場交嘅。咁但係 點解你唔可以 sweet 啲咁講嘅？ 唔係咁，我嗰下係好擔心 男仔同女仔嘅表達 係我唔知啊。其實我嗰下係好擔心你咁樣繼續使錢法，你嚟緊呢半年你夠唔夠錢使？所以我就係啦，咁我就燥咗嘅。咁翻到酒店，咁然後就話：唉，算啦。咁其實。难得嚟到，系咪应该同佢食餐好啲嘅咧？嗰、那个初衷系我想同佢俾佢开心咁生活嘅话，咁其实我点解要为咗嗰啲钱而嗌交咧？咁样、就有呢一刻嘅画面出现翻咯。 但我发觉呢一个方法系 work 噶、我觉得系即系当你翻去，即系你自己初衷，我其实系想，即系你头先讲到啱，即系想个女朋友开心。其实大家都系。拍拖都是想开心同埋想对方即係 feel love 咋嘛。 係我又或者我会諗多一样嘢囉，就係、是、你应承过佢啲咩囉。即係例如可能嗌交嘅时候我会諗，可能去到一个位置会諗啊、哎、算啦，其实我应承过要纵你一世嘅，咁我呢个位置就要让你囉。 咁你好辛苦， 你咪即系应承过去仲佢一世， 类似 kind of 嗰啲嘢啦，你知一定有讲过噶啦呢啲说话， 年青人唔好讲过头说话啦，你嘅即系，但啱啱 Edgar 讲话我似系闹交闹到底嗰啲噶嘛。其实我系唔中意闹交嘅，因为我唔识闹交咯。 你但系我估你系点解我咁样讲咧？我觉得你系一个非常之黑白分明嘅人咯，似系 哦， 即系要讲道理讲到底嗰啲咯。 哦，黑白分明又系嘅，即系如果嗰件事觉得自己啱咧，我又唔会即刻 驳佢嘅，我俾佢讲晒先。 嗯， 因为我唔，其实我闹交唔叻， 逐一击破。 系啦，即系等佢讲晒，同埋要等佢道气过咗啦。因为你知道咧，佢闹紧你嘅时候咧，你同佢再闹咧，即系火上加油啊。 系 啊，我又唔叻嘅，即系咁我啊收埋把口先，我但系摆心度。 唔系都好噶，我觉得大家都系想表达自己心里边嗰个感觉或者。因为我觉得嗌交真系我同意你，因为我都系唔嗌交嗰啲人。但系同埋我觉得即系当大家一起去嗌交嘅时候，因为两个人都系觉得自己啱噶嘛， 系 先至会嗌交嘅。同埋我觉得系好伤元气， 好攰嘅嗌交其实。 即系你嗌交其实系想对方同你嘅谂法一致啫嘛，即 系 简单啲嚟讲啦。咁但系我觉得。唉，其实嗌完之后大家又要唔开心，其实真系好无谓噶嘛。 但你嗌交叻唔叻嘅咧？ 我嗌唔系，我要系，即系我都会几烦。 点样为 止？我快忍到佢呢句啦，我就系想忍佢讲呢句。 其实我都几烦， 我都几烦咯，因为我要拆翻件事咯，变咗即系我要逐一拆件事， 嗯， 即系尝试去。令到佢明白我点谂咯，但我最后发现其实我原来唔系咁样。如果你要一个人同你谂法相近，或者件事嘅对与错系企喺同一边嘅话，其实你会好攰咯。 Okay, 我哋试一个例子先。假设你同波盛嗌交， 系 嘈紧嗰样嘢咧，就系波盛唔减肥，但你觉得咧减肥系为佢好，但佢觉得咧，咁我。 我肥先顯得你瘦， 系啦，或者我肥我都唔想噶，你做咩成日講到我錯咁樣咧？咁好啦，咁你會點樣拆開呢件事咧？ 咪由得佢食， 我由得佢食， 唔係點啊？ 你肥你嘅事啊！ 咁每個人嘅選擇嚟嘅，我覺得。但我係一個好快擺低件事嘅人咯，即系我通常唔過兩日嘅，即系有啲人好勁咯，嬲一個禮拜，我覺得好匪夷所思。係啊，我第二日已經唔記得咗。 OK。 好啊，呢个同 好啦，咁调翻转，如果我要氹你嘅话，咁系咪我嗰日同你嗌交？假设晏昼三点几嗌交啦， 叫你快啲去瞓觉。 咁我唔理你啦，我一直唔理你，然后过到第二朝瞓醒，扮冇事揾翻你，你系 OK 嘅。 唉，其实我系好烦嘅呢个位置，系又系，即系我如果讲呢件事咧，其实我系一个唔系好受氹嘅人嚟嘅，即系一系就讲翻件事，一系就唔好讲咯。 咁我若无其事 谂紧， 我若无其事扮咩事都冇，然后好似喂点啊新闻咪出街，咁你系 OK 嘅 ？OK 噶，因为我会唔记得咗。 好好啊呢一种，因为女仔成日都话做咩而家扮冇嘢。 系啊 系啊，成个俾人话 未嬲完你啊， 系啊，你而家扮冇事啊？你而家知错啦咩？即系通常会遇到呢啲嘅。 同埋如果你。如果通常啲人嗌交咧，会话啊，你上一次乜乜乜， 嗯， 跟住我谂唔起上一次发生咩事，所以算啦，唔会嗌交。 今日学到一样嘢，搵个女朋友系冇乜记忆力系几好咧。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咧，就系 Edgar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唔知道叫唔叫秘密咯，不过我系一个即系都算系几沉迷打机嘅一个人嚟 嘅。哦， 即系我几中意打机咯。 你系边一类？手提游戏啊，电视游戏啊？ 我会中意打 PS 嘅。 哦，咩类型嘅 game 咧？系 比较多系 like 枪 game 咯。 同 埋即系 Resident Evil 嗰啲咯，超玩。 系，我睇唔出，可能因为 social media 度少见到你会。 哦，从来冇 post。 系啦，从来冇 post 噶嘛，通常都可能喺啲 fashion week 啊嗰啲。几 时开始沉迷呢样嘢咧？ 我好细个已经系噶啦，即系除咗音乐之外，呢样嘢系我 第二兴趣。 几有几中意做嘅件事咯？ 边个导你玩嘅？系咪有啲同学？ 冇啊，天生噶呢个系，即系我小学已经系咁噶啦。细个嘅时候比较，我好中意玩赛车 game 嘅，所以嗰啲湾仔动漫节会见到我咯。 大家可唔可以揾翻以前嗰啲 clip？ 有冇曾经见过 Edgar 去湾仔动漫节？ 同人哋玩即系比赛嗰啲咧，成班人围住睇嗰啲咧。 你有冇试过坐落去玩嗰啲啊？细个你会唔会？ 梗有， 好主动。 你揸太盘嗰只叫做 系 啊，因为屋企冇啊嘛。 同人哋比赛咯，喺嗰啲动漫节。 呢个唔知算唔算秘密？ 呢个算啦。 咁有冇落过机铺打机咧？ 梗系有啦，我有唐文字啲嘢卡嘅细个。 哇！我玩咗咁耐都冇张卡喎。 因为细个好中意车嘅，唔知点解，但系冇考车牌咯。 我以为打机中意嘅时候，你都会想揸真车添。 因为你揸真车，你做唔到啲打机做嘅嘢。 你打机会做咩？ 漂移啊！ 即系你冇可能揸得咁快噶嘛。 嗯， 系啊。 即 系 现实世界满足唔到你啦。 又不可以咁样讲嘅，兴趣一件兴趣咯。 如果要去到，我咁跟住几时开始转咗去射击 game 或者枪 game？ 因为我觉得，打机即系去到咁上下，你都系即系如果赛车 系 好 repeat 去做一件事噶嘛。啊、但系如果你去玩一啲，我又唔系真系要去玩 like specifically 要枪 game 咁样、不过系咯。咁啱個編號喺嗰度咯，係啊，同埋你玩射擊 game 係你可以 team up with 一啲人噶嘛， 係 即係 online。我覺得啲人講嘢好好笑，同埋你睇到啲人性喺邊度。 你係咪通常唔出聲就咁聽噶？你會係？ 咁我冇裝麥嘅，我睇到個位。 因為你話 team up 啲人好有趣啦，咁、但係佢 team up 咗啲好渣嘅人，有時啲嘢就唔有趣噶啦嘛。 唔系啊！你会有阵时见到有啲人，即系可能let's say 你玩一个 game， 跟住之后可能两 team 人咁样对啦。有啲人真系系咁匿喺一个角落头度咧，有人行过就夹个头。 系 cam 狗啊！呢啲 搞错啊！即系我会觉得。即系系咯，啲人性有啲乜？ 诶、我就系嗰啲 cam 狗嚟嘅， 因为自己唔灵活。 因为系啊，我反应慢嘅，即系打机嗰个手眼协调嘅反应系好慢嘅。咁、所以嗱，我玩 CS 嘅，咁然后 CS 有个位咧，得嗰、那个嗰、那个场 得输系 得一啦，咁然后咧有个位系匿喺个箱隔篱，然后拎住支 cam 咧，啲人一行过，同埋佢系全程睇晒所有位，啲人一行过就招。咁就打低一 个，但系你唔觉得如果你系嗰个 position 嘅人，跟住你俾人射瓜咗嘅时候，你会好唔开心嘅？ 好似冇做过嘢咁 样，你都完全唔知道人哋 design 个 game 嗰个范围系咩样，你就死咗啦。 唔系，我会了解晒成个地图，然后揾最好 cam 嗰个位咯。 OK， 你 所以我系有调查过嘅。 OK， 咁你系边类型呢？你有冇玩过 CS 啊？吓 ，CS 有冇？ 有。 你系拎开咩枪啦，或者系边 一类型 系 咧？我唔记得拎开咩枪，我净系会系咁转咯，即系咁试唔同，即系试到 until 觉得自己系啱嗰把。但系我通常都系嗰啲前锋嚟嘅， 即系咪就冲？ 即 系 拎麦线跟，然后向前冲， 冲锋枪，嗰啲嚟嘅。 嗰种人咯， 咁如果遇到好似头先讲，你话嗰啲即系 cam 狗咧，即系好嗰啲人性喺度啦。如果你无冲紧埋佢嘅时候，无端俾呢啲咁样嘅人射死咗，你通常会有啲咩反应？因为你已经唔系好中意你咁样 cam 喺度。 你意思我会唔会讲粗口啊？你个问题会有啲嬲咯。但系我觉得即系，但系我觉得系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即系虽然有啲人会咁样，但系其实咧。我覺得咧，有陣時係會因為有呢一啲人咧，而嗰個 team 唔輸嘅咯。 哦，即系 cam 狗係有佢嘅重要性。 即係可能係你唔係因為喺個地面度匿埋，你可能第二層匿埋變咗 sniper 嗰種人，咁係 ended up 反而係贏咗，幾好嘅。 但係你點樣？你打過最耐一日可以打幾耐咧？ 如果我一買咗一隻 game， 我就一定要打完成佢咯。 即系要一次过完成晒佢。 系啊， 你最近完成嗰只 game 系？ 最近完成咗嗰只系啊 Spiderman 咯。 哦，你跟得好贴喎， 我都有冲动想买噶啦、 啊。 但系就系知玩唔晒会。吓？因为会知道自己玩唔晒，因为唔够时间咧，你要拆开好耐啊嘛。 系啊，但系你拆开得耐，因为你如果。如果我玩 game， 我淨係玩 mission 啦，即係我比較即係嗰啲分支線嗰啲細 game， 我就 唔玩住， 係咁我可以唔追啊嘛。 但係你喜歡蜘蛛俠嘅，定係純粹因為呢排 hit 而玩？ 哦，因為我聽好多人講話好靚啊嘛，啲畫面係咁好。 好抵咯，即系好好似睇一套 Marvels 嘅嘢咁样咯，真系。 惊唔惊玩嗰啲恐怖 game 噶？因为有一只近排都唔系近排，都几个月之前叫台湾嗰只《还愿》咧，好多人讲。 哎呀，我唔敢玩嗰啲噶。 我好中意睇人玩恐怖 game， 我中意睇咯，唔中意自己玩咯。 所以你就话如果中意故事咧，呢一只我都觉得系几好。 因为我细个咧去人哋屋企打机咧，即系打 Winning 打到满咧，就会逼嗰个主人打恐怖 game 嘅。然后我哋就喺后面食住炮谷，然后打啊打啊，我哋要睇啊， 有鬼啊！睇视频嗰度，角落头嗰度啊！ 我哋自己唔敢打嘅，因为你知坐最前嗰打机系最惊噶嘛，因为你后面系有班人望住你，但系你坐到最后睇甚嘅？ 尤其是玩 VR 嗰啲 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系反而享受系坐喺后面睇人打机嗰个咯。 心理龙爪手。 这个是一个心理测验来的，咁啊，俾 Edgar 咧，你作答嘅就系讲紧你同异性相处嘅时候，你嘅致命错误系啲乜嘢嘅？咁、 okay. 个题目就系、是、假设你而家咧喺外国度紧假啦，就想要揀一张明信片寄俾你中意嘅人啦、你会揀以下四样嘅边一样呢、a 就系日出 ，B 就系山景 ，C 就系花田 ，D 就系雪景。你估你会揀边样呢？ 寄俾 lover 嘅 系啦， 我谂我会寄日落咯， 日出啊，佢得日出啫。 哦，日出， 虽然可以扮到嘅。 哦，日出啊，咁啊，咁我会有雪景，有花田，仲有咧 山景同埋日出。 山景，日出咯， 日出嘅。OK， 原因系咩咧？四个里边拣呢个， 我觉得最靓咯，即系通常啲花田嗰啲 postcard 好靓。 好似好似 wallpaper 咁咯， 好似 Windows 嗰啲 Windows wallpaper， 又或者好似喺元朗嘅一个士多啤梨园咁样， 系啊，同埋你即系如果雪景又白色一张咁样， 系啊， 跟住山景就绿色一张咁，咁 你咁日出都系橙黄色一张啫， 个海都系黑色啫，都系 唔知啊，浪漫啲啊嘛，觉得个感觉。 咁你自己有冇睇过？即是一个特别的情况看日出呢 日出没有啊，日落就有。 因为日出太早起身了。 我未看过日出啊，其实。 哦。 但你期不期待呢？如果有一日即是个男仔说约你行山看日出，或者揸车上去看日出，你估你顶不顶得顺挨到六点几七点那些时间？ 我觉得行山有 possible。是。是啊，揸车就会 瞓着 瞓着， 因为你如果揸车，通常都是那些观光塔嗰啲 friend 嚟噶嘛，去睇睇嗰啲日出。我觉得即系你行山行到上去山嘅去做一件事，我觉得几浪漫嘅。 嗯， 即系你去睇，你又唔使付出努力，又去个观光塔，好似 渣咗啲咯，系咪？好啦，所以你 系 拣日出嘅。咁我一首歌翻嚟之后就会揭晓啊。究竟呢四样嘢代表啲咩啦？ 温暖的心呼吸，想一想他的决心，想到心态有些转变，变出手里眼线笔，穿起高踭取悦人，香槟一杯一杯的注入眼神。谁管他转一不转一，今天不想记得，只记得我身洁身那碧眼金发的气质，即使写不出下文，得到仿仿佛佛。 都几狠，关 嗱，我哋就开咗个关于心理的问题。 好嘢，我都谂紧呢样嘢。 系啦， 关于心恋的问题，唔系心理的问题。 一阵会讲啊， 我会睇 小问题啊 ，Eka 嘅。 近年从华为购买网络设备嘅美国通讯商，维持通讯网络同埋设备嘅可靠性，但华为仍然不获允许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生产新产品。根据日前公布嘅限制措施。美国企业必须得到许可，才可以向华为等企业出售零部件和转让技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炎热，星期一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骤雨减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中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不过咧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右转去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景加福洲际酒店。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住北京道嘅中线有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右转去九龙公园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海景加福洲际酒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在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的，直至到晚上的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其中16个泊车位仍然是会暂停使用。咁新巴路线9号的石澳总站咧系临时迁移至公众停车场内近泳滩大楼的位置。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Edgar， 你对波成有咩感觉呢？ 都系比较 soft 嘅一个男仔嚟嘅，对于异性，但系佢有无限嘅想象力啦，大家看到他的製成品，我的禮物。Hello， 我是 Aga， 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 Ega 江海嘉的。是的，我们刚才呢就开了这个心理测验的题目，那你就选了 A，日出的。 系啦，咁啊一你会拣咩咧？ 我谂紧咧，即系如果系普通拣一幅嘅明信片嘅话咧，其实我系会拣 B 啊， 山景 系，因为我觉得好宏伟啊，成件事，即系所以我系几喜欢，即系我系会系嗰啲行山上去睇日出嗰啲人，因为成个景系再靓啲，即系无论你系咪日出都好，就咁你可能平时三点零钟上到，你都到一个景好靓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寄俾心上人嘅话，我可能就会调翻转拣 D 啊。 D 系咩？ 雪景系啦，因为我知道佢喜欢，即系喜欢雪景，或者我觉得两个人咁样系浪漫啲嘅，系啦，好有嗰啲冬之恋人啊， 又唔知明日之后都系白色喎， 系明日之后啊， 冻死咗 啊， 都系雪， 系啊，六月飞霜啊，嗰种感觉嘅， 我都系拣 D 啊，不过，因为四样咧最难见到系 D， 我觉得，即系住香港咧，你其他嗰啲容易见啊嘛， 系啊， 你喺香港 花田可以元朗嗰度睇嘛， 花田喺港台都有桂花田。跟住仲有山，上天台又上天台又见到狮子山啊，日落呢度又见到嘛，系啦，雪景难见，我觉得，所以我都系拣 D 啊。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好啦，今日拣咗呢个山景嘅朋友咧，即系代表你对异性嘅态度平时系有一啲冷淡噶。另外，如果你系拣咗 C 花田嘅朋友咧，即系你。嘅个性咧，面对异性嘅时候系嬉皮笑脸。咁究竟 Edgar 今日同我哋拣嘅咩咧？ 你龙爪手。 咁啊，特别阿一同我拣个 D， 究竟系咩咧？就系话坦白讲，我哋两个应该咧对啲女人咧都系冇负噶啦， 冇负， 冇负啊！只要系同啲异性一齐咧，我哋基本上系唔会开心啊。话唔定会有痛苦嘅倾向， 即系做兵咯， 系啊，做兵咁样， 即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咯， 就呢个节目， 即系呢个节目咯， 系啊， 所有女嘉宾上嚟嘅时候， 我哋都系冇佢扶嘅， 系，所以一般女仔唔会当我哋系对象咯，可能系啦， 唉，好男仔嚟嘅， 太好人卡啦， 你哋系几好嘅， 你哋几好嘅，不过唔得咯， 系啊，好啦，咁啊 ，Edgar 拣嘅日出啦，究竟系咩咧？就系话。你对异性嚟讲咧，可以话系都几小心嘅， 系 态度都好客气嘅，但系就会俾人觉得你有啲谨慎啊， 谨慎啊， 除非同你好 friend 嘅异性，如果唔系咧，你唔会咁容易。 哦，即系讲紧朋友， 异性咯， 啊，异性嘅朋友， 系啦，同异性相处嘅时候咯， 哦，系， 你自己觉唔觉咧？ 都好似系，我系比较多女仔朋友嘅。因为通常啲男仔朋友都系打机咯，即系唔会系好倾得好深入咁样咯。 系，但系算唔算男仔头咧？即系喺佢哋面眼中 嘅。系啊系啊，我系比较男仔头嘅女仔嚟噶，唔好俾我把声呃咗。 但系佢啱啱话到好谨慎，其实你系一个即系如果话要认识一个完全未接触过嘅异性，咁系咪都会？ 保持距離， 係咯，保持距離。 咁又唔會嘅，我覺得即係普通 social 嘅，我就冇乜事，冇乜嘢嘅。係啊，但係如果要好 close 咁就會咯。 一個男仔啦，你覺得佢點樣會吸引到你咧？你覺得 吸引到我，我覺得如果去到嗰一步係可以幫我拆咗一啲我覺得解決唔到嘅事情，我覺得好慘。 即系一个冷气机师傅，系啊，个冷气要解决 财经分析员， 同你拆息，或者拆咗部冷气机佢，你会觉得哇 sweet 啊 sweet 啊， 系啊，我觉得都系一个才华嚟噶嘛，我会好欣赏嗰个人咯，但系未必会系真系即系 fall in love with 嗰个人咯， 嗯。 咁如果要你 fall in love 系边个方面嘅人咧？ 咩条件嘅男仔咧？ 即系一个好叻，一个好叻，你要拆解嘢，一个好叻拆蟹壳嘅人。 我会欣赏佢嘅，如果拆得好精， 每次食都一定会约佢。 每次食大闸蟹， 佢好 amaze 哇！你咁犀利嘅， 系啦，五秒拆一只咁样。 我好想见下五秒拆一隻， 有啲真系好快，我见过啊，从一声就拆完一只虾出嚟噶啦， 真系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呢一个情景题出现啦， 我哋决定转一转啦，由原本 stay 通宵啊， 系 变成假设你嚟紧要去一个地方旅行， 你估你会去边呢？因为我已经估到佢话如果 要通宵解决自己呢，一系食鸡煲，一系就去网吧打通宵机，所以太容易啦。我决定俾佢改变，即系如果你嚟紧谂住去一个地方旅行嘅，系半年以上，你估你会 stay 喺边度？ 半年以上 系啦， 系 即系去咗就半年噶啦， 系 系啦。 即系你不能同我讲话我去深圳咁样啦，我三日两夜同 fulfill 咗呢个条件，唔系咁样，系要去半年嘅。 好多、哦，好开心啊！突然间谂下都开心。 你会想去边咧？最近半年以上， 嗯， 系出现过一啲， 因为嗰样嘢系唔同嘅。如果你嗰度 stay 半年，同你去可能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都已经争好远。 嗯，我谂如果你俾我去拣咧，我就一定拣澳洲嘅首选。 系。 是因为我家人在那里啦，还有我有很多朋友在那里，但是如果天马行空一点去想的话、我想我会很想去美国，其实半年。 OK、 你有没有说哪个州份或者哪个地方？ 我想去 LA 半年咯，如果是半年的话，因为我觉得那里有很多cultural 嘢可以睇嘅，同埋我覺得係全世界嘅人都會去呢笪地方度，即係佢哋有好永遠都有好多，無論無論 art 啦，無論音樂啦，都會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嘢發生咯。咁所以我覺得就算讀一個短期嘅音樂嘅 course， 我都會好想。 系 ，Eric 嗰边多， 即系都系以工作闲先去谂呢个旅程。 其实未必工作，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嘅，即系我觉得即系音乐对我嚟讲唔系一个工作嘅，即系都系我嘅兴趣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到嗰度，我可以睇好多 show 就会好开心。 系啊系啊， 我想知道你即因为 so far 呢条题目开始都系感觉上你好喜欢去学习，好喜欢去 experience， 系咪？如果要你去一个旅程系？純粹攤頭的你會很不舒服， 即是純粹掃門 是啦， 去泰國禮拜 攤一個星期，你是不是很頂不順這些的旅程呢？ 都不會的，我都會很 relax 的， 但是腦裡面可能都會有些 旋律，應該第二天就開始 是啦，第二天就已經開始在寫歌了，已經 因為攤了一天有 feel 了，他人 是啊，還有我很喜歡學一些音樂以外的，我很喜歡學語言的，其實 你現在掃回有沒有識什麼 language？ 而家其實一路都有學緊國語啊，學緊日文啊咁樣嘅。 哦， 係啊 ，so far pick up 咗呢啲咯。 會唔會諗住遲啲再讀一啲咧？即係始終一啲同音樂有關嘅嘢咧，好多都係唔知咩拉丁文啊、希伯來文啊，會諗住讀埋呢啲啊。 其實我有學過 Spanish 嘅，因為我即係family background 有呢樣嘢，但係我發覺太難學啦呢、這個 language 實在。 唔係應該日文難啲咩？ 唔係因為 Spanish 你要捲好多脷啊。 哦，練習下啦，練得多得㗎。 鼻尖都捲脷嘅。 北京腔。 北京腔。 北京啊！我是北京男人。都系卷你， 但你唔使 hold 住咁耐，即系佢哋几乎每一句说话都要有嗰、那个嗰样嘢， 系好攰啊！ 西班牙文入边嘅我爱你系 系点讲咧？我想知道， 我啱啱帮你 search， 即系你尝试学， 我唔想喺个麦度讲。 佢梗系唔会唔知啦，佢仲知道我哋弄嘢添。 恭喜私人 最后呢我哋就送礼物嘅时候到啦，系啦，咁但系咧要讲少少嘅，系啦，因为咧初头咧 ，Edgar 你知道要出个题目嘅时候咧，你以为要出个题目问我哋啦，系啦，咁但系你出个题目都有趣嘅，系啦，即系你例如会问话，我哋如果可以 time travel 咧，翻去人生其中一个时刻从头嚟过，想去边一个咁样，系啦，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谂法问我哋呢个问题嘅？ 因为呢几个问题我都其实系 based on 睇完 Avengers 里边谂出嚟嘅。其实我觉得time travel 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几浪漫嘅事嚟噶嘛。系 啊，即系就算我哋啱啱我呢首歌，就算 Tonight 呢一首歌都系讲个老人家谂翻起即系一啲回忆。 即係佢幾十年前認識呢個女仔，咁我覺得呢個 story 都幾即係 same as Captain America 嗰、那個即係好 romantic 嘅一樣嘢，揾翻個 love of his life 咁。 咁如果你自己有冇一個時間點好想翻翻去？ 唔、係我問你哋嘅咩？ 你有冇啊？ 我有，我有 啊！我想翻翻一個鐘之前再同你做多次訪問，係咪好 sweet 啊？呢、這個答案 係咪你答錯啲咩頭先？ 唔係，我以為你發覺有啲問題。 我以為呢個好 sweet 添，呢個答案。我想再同你 repeat 多一次我哋嘅相處。 有種變態嘅感覺， 好嘔心， 好嘔心。我哋同你嘅相處。 但如果以禮物嚟講嘅話，你覺得你收過最好嘅禮物，你會揀邊份呢？ 好似會肉麻添咁樣講，我覺得係我開第一次演唱會咯。 係。 因為我覺得禮物就係人哋去俾錢入場去聽你唱歌，聽你嘅作品啊嘛。 嗯。 我讲呢样嘢唔系因为想俾一啲好官腔嘅 answer， 我讲呢样嘢系因为我真系好多年发觉，就算喺好多度地方度 perform 啊，你好多时候我 spend 咗其实好多年嘅时间去唱别人嘅歌嘅，咁同埋嗰啲场合可能你唱别人嘅歌系冇人理你噶嘛，因为佢哋可能系开紧会啦，自己嘅生活啦，同紧朋友倾偈啦，咁好多时候系，就算你去唱得几好，或者你弹得几好，你几用心去 perform 嗰个作品，都未必会有人去理你。同埋嗰个作品永远都唔系你自己嘅作品嚟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当我自己嘅演唱会第一次去啊，突然间有咁多人去买飞入嚟去睇我自己嘅第一个 show， 其实我经历嘅二年计嘅时间系好多人，即系唔会有人去了解你去写紧啲咩噶嘛。或者你每寫一首歌背後的 meaning 是什麼，但是你可以去 perform 你自己的作品，但是那麼多人入嚟睇，嗰個係最好嘅禮物嚟嘅，我覺得。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咁所以我哋嗰個題目咧就係會變咗做一個 superhero。 你有冇喜歡邊一個超級英雄咧 ？Superhero 係啊， 應該都係中意 Iron Man 啦，因為我覺得佢嘅角色設計好得意啊，即係佢由一個真係。即係好自大嘅一個以世祖嘅角色設計啦，但係佢其實心底係好好嘅，即係每一次有啲咩大難臨頭，佢最後都係企出嚟嗰個人嚟， 佢犧牲自己咁樣。 係啊，我覺得咁樣嘅角色設定幾好咯，因為我好怕一個角色設定就係本身已經係好 legit 嘅啦個人，同埋 即係美國隊長，即係美國隊長 咯，即係係啊，冇咁中意呢啲角色嘅， 好 stupid 啊美國隊長， 係啊，即係本身我就係最最最正義啊，或者係。即系出身又好好啊，即系好 legit 咯，所有嘢好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嘅人，我就 有啲少少现实嘅残酷喺里面嘅，然后睇住佢有啲改变嘅，又有啲经历过啲衰嘅时间啊，跟住先至识得变好嗰啲，即系呢啲就吸引到你啦，呢啲角色 系 好啦，你有冇 Iron Man 啊？今日 我唔系， 我都冇，好难啊！今日呢个系嘛？ 点解啊？ 其实好难，因为太多 superhero 啦。 我搞先，我先啦。我系拣咗蜘蛛侠嘅， 多谢。 咁、个原因就系我非常之喜欢蜘蛛侠啦。 嗯， 由于佢系一个读男大学生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好有亲切感嘅。 系 啦，咁但系点解拣呢个即左右摇头嘅公仔呢？ No. 因为我睇咗一个访问咧，即一个文字访问就话，即 Tonight 呢首歌其实想表达最初最纯咩都冇嘅一种爱情嘅感觉、嗯，而且可能爱情去到最尾，其实两个人嘅相处可能都纯粹系一个好沉闷，唔会日日有激情嘅感觉，所以就拣咗个摇头公仔咯， 即 系日日喺度点头咯， 肯定摇头。呢个系呢个系算啦，个样嚟讲， 我本身以为佢系向前点噶，原来买咗翻嚟先发现佢 左右点噶呢、這个。 但我想表达嗰样嘢就系嗰种沉闷，但系你又顶得顺咯。系啦，即系佢 睇人啦、 啊，个动作好简单， 睇人啦、啊，顶得顺就 系啦。但系你又觉得好得意啊？你可能会，可能你 span 一个下昼就纯粹睇佢点头咯。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个爱情嘅精髓啦。 系， 即系嗰个人可能同你做啲嘢唔系一啲好咩大事啊，但系你就觉得好得意，你想睇佢一日咁样咯。 系好似好串咁啊！ 系咯，咪话咯，一啲都冇嗰种纯洁喺度啊！ 得咧，好 Q 啊！我啱啱打完 Spiderman， 好啦，我這個呢个咧。唉，真系好难搞呢个黐线嘅呢个又系，今次我自己整咗个作品出嚟俾你， 咁犀利， 又整咗个合成图今次，因为我即刻谂起， 你做乜唔敢攞出嚟喺个袋度，好忐忑啊佢， 哇！雷神二的 poster， 我因为要想起要成为你的 superhero 啊，我想， 哇， 因为你是 superhero 嘛，即是你要保护女的，然后我即刻想起这个 poster 就是雷神啊，保护战 Natalie Portman 那个 pose， 而真的咁啱俾我找到你张相咧，嗰、那个动作好，我嗰个就算啦， 佢嗰个 OK， 佢嗰个好好嘅。我嗰个就 帮我搵人换翻徐锦江落去， 系啦，我搵到个真系好夹你嗰个头嘅，系啦，咁所以我就系啦。 大家要上翻我哋 IG story 度睇一睇呢张相。 我俾个 soft copy 你，可以，同埋仲有， 喂，你赢咗呢台， 同埋只歌叫咩 ？Tonight 啊嘛 ，Tonight 系点啊？夜晚 The Dark World 食饭。 等 唔系后面仲有写啲嘢嘅， 发生血案， 即系我见啦。都肉麻起上嚟啦，肉麻到最尾啊，就是要写，即系我愿意做你嘅 superhero， 即使只系得一晚 ，tonight 都得。哇，呢、這个呢、這个 开大忌喎、啊，呢招 呢、這个冇啊，呢、這个睇下你中唔中意啦。有人觉得好正，有人觉得好黐线， 好劲！哇，你有啲白喎、啊，但 唔系我谂住你夹翻嗰个色嘅，但夹唔到啊。但系重点唔喺我度，重点喺你嗰度。你嗰个头型 真系 key 得啱啱好、 啊，真系揾到一张好好啊，喺啱啱好好似蹦喺雷神嗰个心口嗰度、 啊。多谢你啊！ 好啦，两个礼物你会拣边一个赢咧？ 你赢啦咁， 耶！大忌喎， 系咯，耶！你肉麻到呢个位置，我冇得唔俾你赢啦。 咁我哋呢个位置玩下肉麻噶啦， 好犀利啊！真系。 你今次算有诚意咯，编喺一张卡纸上面。 系啊， 佢以前咧喺公司攞黑白编出嚟嘅。 我仲有啲执着 几弯， 头先仲有啲执着噶。我编咗第一张嘅时候咧，你嗰个头个位咧唔系好对啊，唔知点解个 app 有少少误差，跟住我企喺个。嗰間文具鋪都現場執嗰張相，又再編，係呢張係第二張嚟嘅。 呢、 這 個有誠意喎、 啊， 呢、這個 我都覺得 係你個樣樣衰咗啲啫。 唔緊要啦，我唔緊要嘅呢啲。 有啲白啫，冇乜問題。多謝。 係，希望你中意我哋今日送俾你嘅禮物啦。 Thank you。 再次多謝 Edgar，Thank you。 記住這刻細節與感覺，直到100歲。在脑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知觉随你再进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till I die， 停留细致的配乐里，怀然震荡记忆于生命里，场地是神颜色跟气温，够我记低最重要是谁，有你有了所需。 Tonight Tonight， 这一晚活得短而无限暖，自愿 tonight tonight， 忘记一生每幕片段，这一晚每一分钟也值得永远。记住圣诗说过每一句，细碎在你西装气味留有是爱我证据，你吻过我左脸留有我的心区，纵使赶不到忘记便老去。行凝固了的马路里，祈求以后 好嘢，好嘢，好嘢， 好過分啊！我都覺得自己睇翻隻相真係搞唔掂啊！ 大家可以去到我是你的後援會嘅 Facebook 嗰度咧，睇下波勝個製成品嘅。 係 IG 都可以睇到啊！你可以上 IG search， 我是你的 後援會，非常之過分。 係啊，但我都覺得 Edgar 嗰個真係 hit 得啱啱好。好精彩，出色。 系啦，咁另外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嘅法宝都上咗去噶，咁大家去投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食环署发言人话，收到持牌人通知，荃湾屠房将在今日完成清洁消毒工作，并在明日凌晨重新恢复运作。按惯常操作，本地猪场在日间运送猪只到荃湾屠房，取得尿液样本的化验结果后，通过检疫的猪会在翌日凌晨开始屠宰，即是本地猪场的猪只最快可以在星期一供应市场。另外，上水屠房的清洗消毒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并严格检查。若果一切顺利和通过检查，上水屠房明日有望恢复运作。本港首季经济按年轻微增长 0.6%， 政府维持今年增长预测 2% 至 3%。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中美贸易谈判变数多，现阶段不会轻举妄动大幅调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否则会令市场误解，到八月公布第二季经济表现时才有机会更新数据。他又说，内部需求在经济环境不好时，对撑经济保就业很重要，当局会考虑推出刺激本地消费的措施，但现阶段不宜公布，会借鉴以往经验以及与业界密切沟通，考虑他们提出的建议。有传媒报道，社署将更新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日后申请人将不能同时轮候安老院舍宿位和社区照顾服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在很多时候，如长者正轮候院舍，但因为院舍轮候需时，在轮候阶段仍然可获得社区照顾服务。政府会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多加解释。他又说，整个配对，尤其是更新的统一评估机制，是透过大学的顾问团队制定，亦参考外国经验，包括加拿大、澳洲、美国等地。吉林省发生 5.1 级地震，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内地传媒报道，长春、哈尔滨、大庆等地都有震感。地震今朝6:00在松原市宁江区发生，震央距离松原市19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国家应急管理部向当地消防救援中队了解，震感明显，有个别房屋出现裂缝。松原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赶赴震央附近查看灾情。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炎热，星期一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气温稍微下降，骤雨减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 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最后道路安全要求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周末有情人，思芬崔杰彤。 思芬啊，母亲节啱啱过咗啦，你点？ 你咪又同阿妈一齐食餐饭咁咯，你咧崔杰彤？ 唔系啊，你点样同你女朋友个阿妈庆祝啊？ 哦，咁梗系。 我 Auntie Uncle 咧，其实熟唔熟嘅咧？如果唔投缘嘅，都真系几礼计噶。你会唔会缩沙？如果系？ 喂，不如我哋咧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啊，周末有情人一齐讲，而家唔好问咁多啦。你都可以讲翻以前嗰啲噶 ，Kitty。 唔知你 Uncle Auntie 有冇听住咧 ？On a Saturday night。 咦，你做咩减速啊？我哋赶时间喎。 我知，不过前面嘅巴士打灯抽紧头出嚟，如果我哋唔让，架巴士就要急停，巴士里边嘅乘客就好容易跌伤噶啦。 咁又系，巴士载咁多人，如果发生意外，后果可能好严重噶。 你睇啊，车长仲同我哋挥手，多谢我哋咁礼让添。 你做得啱啊！如果人人都忍让啲，确系能够避免好多交通意外嘅。 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俗语有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家长想教好仔女，要他们做好功课，原来很容易的。 比较建议家长，其实平日要跟小朋友定时定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时间表最好是他说的，叫他 set。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童心，同步呈现。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7啊，报埋天气啊， 系而家天气系啊，32度，相对湿度72%， 系啊，非常之热啊，连直播室入边都好热啊， 系啊，好似有个太阳喺度。 师傅话而家我哋做紧一啲冷气机嗰方面嘅维修，所以令到直播室咁热。 如果好冻，我师傅就话呢度有嘢啦。 师傅唔系嗰个师傅啊，大佬， 你一讲起师傅，我谂起嗰啲师傅。 Give me five 啊嗱。今日咧呢个笨鹿兵团咧就承接住头先讲嗰啲嘢啦，会 系 咁啊，都摆咗今日送俾 Edgar 嗰份礼物个合成图摆咗上网俾大家。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先 ，yes 嗱，虽然你赢出呢个嘅比赛啦，我哋叫做 系 啦，咁我哋有时间，不如都计下我哋过去200+200集，冇200集，冇200集，150集左右啦， 150左右啦， 系啦，150几集嘅我是你的后援会个分数先， 系 即系要时间去整理嘅。 系 咁好啦，我当你今次赢啦，我想知道你自己啊，平心而论，你觉得个手工分啊，先唔好理嗰啲叫咩啊，感情分啊，创意分啊，纯粹计嗰个 手工嘅程度靓唔靓？ 系啦，你自己觉得俾几多分？10分有几多分？ 10分里边我有5分啦。 个原因系 因为 Edgar 嗰一半系靓嘅，你嗰一半系唔靓。 Edgar 嗰 part 真系 系 好好啊，系啊。 因为我自己嗰 part 咧，真系搞极都搞唔到，始终我系用电话嗰啲 app 整啫嘛。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好完美嘅。再完美啲，其实应该将 Edgar 嗰个样咧，个颜色执到同个 poster 一样嘅。 系， 其实我试过，但系我对呢啲感，即系呢啲感觉系好差。 哦，但系电话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噶啦， 其实系可以噶。Okay. 只不过你有冇个 sense， 究竟知唔知嗰个 poster 可能偏蓝色咁样，你点样执啫？佢技术未到咯。 系，即系换言之，你喺呢方面都有啲研究咯。 少少啦，系 啊，听下今日嘅笨读兵团啦。今集笨读兵团想推介你嘅就是要学识砌相、剪片呢一啲嘅技能啦。嗱，亲自整嘅礼物咧，点都有诚意啲嘅，容易啲打动到啲女仔噶。根据非正式统计，后援会有八成嘅女嘉宾咧，都系中意啲 handmade 嘢嘅。咁啊 ，handmade 唔一定系嗰啲饰品手作嘅嘢，就好似今日我送俾 Edgar 嗰份礼物咁啊，都算系 handmade 噶。但要做到呢啲合成嘅相咧，你就要有相关嘅技能啦。老实讲，电脑嘅 Photoshop 我都唔系好熟嘅，始终佢分好多 layer 咧，系几难操作，个界面咧亦都相对复杂。但而家啲手机 app 实在太方便啦，要去底又去底，要加 filter 又得加 filter， 再加埋执色啦，然后图里面再加一张相呢啲功能咧，大部分你都揾得到。所以简单揿一啲掣，你用惯咧一啲 app 嘅正常操作咧，你都可以做得到噶。但唯一嘅缺点就系你要花时间揾啦。我呢啲咁度缩嘅人，当然系想揾免费嘅 app 啦。咁免费嘅坏处系咩？就是好少可一个 app 有晒咁多功能，所以如果你想免费地玩咧，去底可能要揾一个 app， 加 filter 执色又要用另一个 app， 有阵时就算你揾到相应功能嘅 app 都好啦，仲要加钱用正式版先至可以整到噶。不过呢啲都系前期工作嚟嘅啫，通常第一次比较烦嘅。当你整过一次相 ，download 咗嗰啲 app 嘅话，之后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次都好啊，就会快好多噶啦。所以今日推介你嘅就梗系花时间学识下点样用呢一啲 app 去执相、砌相、剪片啊，用呢啲方法整礼物悭好多钱嘅。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其实咧，呢份礼物我最佩服自己嘅系嗰份勇气啦。 系，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我知道你心里边有好多流言蜚语，好想攻击我。 蜚语，方力申。 蜚语啊，嗰、那个叫 我知食个字嘅， 食面做啊，直头系 欧海顺。 蜚语， 蜚语。好，忍住，忍住。 我谂到仲有其他人生嘅意思， 唔好再讲啦。 好危险啊！好危险啊！突然之间，哎，讲翻张相先。 系 系啦，即系的而且确呢一样嘢，我觉得系要识嘅。你有冇试过用一啲咁嘅 app 整？ 嗱，呢个有两个层次嘅，我先讨论第一个层次喺执相嗰方面。 系， 首先喺执相嗰度咧，都有几个层次嘅。 系， 嗱，你要理解个 ultimate goal 啊。 嗯， 即系除咗系你要整一幅咁嘅合成照啦，咁呢个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啦。 系， 但系再最简单嗰样嘢，就系你要有一幅靓嘅相啊。咁呢度已经牵涉咗几样嘢啦。最简单嗰样嘢，我连影相都做唔到嘅。即系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可能同个女孩子去旅行啊，即系例如同阿一丝嫂去旅行啊。 嗯， 永远咧第一张要影嘅相咧，喺机场嗰度啊，我哋到步啦，影嗰张相。咁嗰张相唔系太重要嘅。因为纯粹可能佢铺喺 Instagram Story 嗰度已经搞掂啦， 冇错。 第一张你重要嘅照片系边一张呢？就喺登机闸口嗰度啦，即系例如AB 967飞往台北咁样啦，系咪先？ 咁大家就会企喺个水牌下面揽住影相啦。 系啦，咁咧永远呢度咧有两个步骤嘅，第一个就系你要企喺度，你要企得靓啦，咁然后你个 pose 要靓啦，佢 set 个机位要靓，咁呢度系佢处理嘅。咁所以佢唯一埋怨嗰张相咧，埋怨唔靓嗰个位喺边咧？ 就系、是、你个样， 就系我个样唔靓啦。 咁呢个系原罪啊！呢个搞唔掂啊！ 呢个真系搞唔掂， 点执都唔掂，除非 呢个点执都搞唔掂。 落 filter 将你变小朋友咁样样。 系啦，又或者搵个 emoji 遮个遮住我嘅样。 咁究竟嗰个男仔系边个？ 边个咧？ 已经唔重要啦。 呢个系第一步啦。 咁所以咧，我谂同佢去得几次多嘅旅行咧，即系去得多几次咧，佢已经退而求其次啦。 嗯， 佢唔需要我喺隔篱啊，纯粹佢单头影到嗰张相啦。咁呢度就衍生咧， 用文字交代你喺度， 系啊，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啦。又或者个 head， 又或者个 tag 系 tag 住我喺个水牌嗰度就得噶啦。 系 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我永远影嗰啲角度咧，嗱，我低炒咧，佢就话影到我双下巴啦；我高炒咧，就话条腿短啦；我平炒过去咧， 就话平啦， 就影到好肥啦。 啊， 好啦，咁究竟我应该攞边个 angle 去影咧？ 东北炒嗰时啊，东北面嗰度咁样炒翻落去。 咁所以咧，去到后屘咧，系做咗一个动作嘅，佢行过嚟嗱。你唔好喐，你企喺度，我帮你 set 咗个机位。 系， 你纯粹企喺度，只手唔好喐。好啦，定咗，佢行过去影。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但当然呢个都有风险噶，例如你感时几时揿个快门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眨眼嘅时候揿快门呢？ 你应该同佢讲，你唔好喺我揿快门嘅时候眨眼啊。 咁所以永远呢个位好多位可以嘈嘅。 哦。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对上一次同佢 post 嘅合照呢，我系揀背影嘅， 几好啊！我觉得呢个 背影，我觉得系有一种系有一种嘅微妙感，亦都有一种嘅、叫做温馨喺入边。 徐子摩， 而且你永远见唔到我嘅背影究竟喺度做紧啲咩嘅，即系见唔到我正面喺度做紧啲咩嘅。 所以咪冇嗰种核突。 呢个系第一个影相嘅层次嚟嘅。好啦，第二个你就话系要学识呢个嘅剪片啦。咁我哋成日见到喺网络上面有啲 KOL 啊，又或者有啲 artist 会好 sweet 咁，两个人去旅行咧，就影一个好似的神同佢女朋友咁样，就会影个 vlog 啦。呢排去泰国咁样，好似爆咗啲嘢出嚟。 系 究竟 诶 ，Andy 肥啦 ，Andy 肥啦，大家明啊明啦。好啦，咁 啊，你个人都 几自贱格噶，贱 格噶，这啲唔怪之仲未见到佢啦。 翻咗嚟嘅， 喺上面整紧嘢啫。 系啦，今日嗱嗰个问题就系咁样会拍片啦。其实我好佩服佢哋两即系呢对 couple 咧，佢哋好有心机咧，又 loveaholic 啊，会拍片啊，每次会即刻剪噶嘛。你谂下，我去旅行，我扯景点，我买嘢，我玩，其实已经冇力噶啦。佢要即刻拍，即刻出到咧，其实系一件好需要体力劳动，而且个自律性系非常之高嘅一样嘢嚟嘅。 同埋个 trip 未必 enjoy 到噶， 系啊， 因为你 anytime 都系谂紧条片要点样样整，然后譬如我去到呢、這、一个食肆咁样样啦，呢间嘢出名食嗰啲桥底辣蟹好好食，哇咁，你第一件事系谂究竟要点样拍得佢靓，然之后到你拍完之后啲餸就冻晒啦， 嗯， 所以系烦嘅呢一样嘢。 系啊，咁我记得我早排执我自己嗰部嘅相机啦，有部嗰啲叫做咩运动相机。咁、 yes. 我通常同佢去旅行嘅时候呢，我都会大定嘅，咁可能影低沿路嗰啲嘢啊，或者行过啊，我哋今日要飞啦，即係諗住模仿返人哋做嘅嘢啦。我条片对上係有试过，有条片係16年定唔知15年㗎， 系 今年2019年换言之四年前嘅片，我到而家都冇剪过，亦都冇 post 过。 我觉得你会攞嚟剪，系到你要剪成长片段嘅时候，就可能会攞嗰段片出嚟。 又或者我丧礼嘅时候， 就 要 post 翻咩？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又或者红赤腊，带着骨灰去旅行， 或者雪个笑啊， 纪念我嘅时候先会用得着。咁到时都唔系我剪啦，系咪先？ 系。唔系，但系咧，嗱，你啱啱讲嗰两样嘢咧，就系、是、一啲。生活上面是你要 post 出来的时候会烦恼的东西，即譬如影相角度啊，执相的能力咁啦。咁、但是呢，我比较 focus 多少少呢，我觉得在整礼物方面呢，那个要求呢有阵时是可以低啲嘅。因为你送俾佢嗰样嘢呢，佢唔一定要 post 上网啦，唔係佢平时去旅行影张相你帮佢执㗎嘛。 是 而係你将佢个样执落一张相度，然后作为一个礼物送俾佢。咁呢一个呢，嗰条桥呢，我觉得比嗰张相嘅质素高与低呢、是重要好多嘅，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你识啲基本嘅嘢。举个例，我整 Edgar 呢一张相咧，其实最烦嘅烦在，即系要揾好多 app， 因为首先要揾到喺佢嘅 Instagram 嗰度咧，有冇边啲相 系啱用， 系啦，就啱个角度，所以佢平时自己影相靓咧 ，OK 噶啦。你喺佢嗰度咧， 咁 Edgar 点影都靓嘅， 佢本身好靓啦。咁啊，仲要搵完之后咧，你就用一个 app 咧去晒佢嗰啲底啊， 系， 然后就再开另一个 app 将去咗底嘅个头咧再黐落去，再搞嘅。咁所以咧，你有大概呢一个 sense 咧，其实你用电话咧已经做到晒。 诶，我想知道咧，即系今次呢份礼物啦，咁啊，Edgar 嗰个就固然之，即系 key 落个女孩子嗰、那个女主角嗰度就非常之好啦。 Yes， 咁你嗰度就真系有啲离谱嘅。 你有冇搞唔到？ 你有冇相？你系用翻旧嘅相啦，定系你即刻再影咧？ 我用一啲旧嘅相揾翻。 有冇谂过即刻再影咧？ 即刻再影好难嘅，因为你即刻再影咧，你又要自己睇到啊嘛。咁你就要用个前置镜影咧。我因为我之前试过整一次啊，系点影都衰啊。 系 你正常影 咁个道理就好似 Edgar 点影都系 都系靓一样。 个道理一样，你点影都系衰 啊。所以搞极都搞唔到，我又冇嗰个徐锦江嗰个感觉喎。咁於是乎又要揾自己嘅相啦。咁呢度都有一個少少嘅發現嘅，就係、是、如果你想做呢啲合成嘅相，去做啲好 sweet 嘅禮物咧，你平時真係要儲定一堆你自己嘅相啊。因為我揾翻我自己，譬如 Instagram、Facebook 咧，好少有自己個樣啊，有親都係衰嘅嗰啲。咁、所以咧，原來要揾素材就好難啦。所以咧，通常揾另一半或者揾你心儀女仔嘅相咧，我估相對好容易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自己啲相唔得啦，你畫自己個樣啦。 系，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咧，波胜就系推介你 自己去学识咗呢一啲咁样整相嘅， 咁然后就可以 D I Y 一份礼物俾个女孩子。 冇错， 系啦，咁啊喺网络上面亦都 post 咗波胜呢份礼物啦，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啊。我见好多人留言都话啊，波胜好有心思啊，100分啊。 我见到有人手工好差。 系啊，咁呢个当然啦，咁亦都有人话啊，波胜好尊重呢份工作啦，咁我亦都好同意，所以先至将自己嘅底线啊，好似上个星期嘅心理测验咁啊， 掉走嗰只狼啊， 第一样嘢抌低系自尊， 连自尊都输掉最在长街 喺度，我有嘢要反驳嘅。我哋听下波胜啱啱嘅 set 文咧，有句说话 嗱，亲自整嘅礼物咧，点都有诚意啲嘅，容易啲打动到啲女仔噶。 好啦，波胜嘅论点 系。 点都有诚意啲，容易打动个女仔。 系 咁，究竟我嘅睇法又系点咧？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如果大家有听开我是你的后援会的话，都会知道其实我比较少好像波胜咁送一些自己手工做的礼物。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我不知道做这些手工东西会加分，而是我觉得做这些手工东西的挑战太大了。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你的手工非常之差。例如可能你都试过諗住喺情人节整一个朱古力 ,DIY 整个朱古力并唔系唔好唔够心思呀、而系你整出嚟可能会系一撇嘢，由朱古力变成狗屎。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我知道我自己嘅审美观同大家系有啲唔同嘅。当我留长头发以为自己好飘逸，好似郑伊健又或者步惊云咁，结果淨係中咗三分一，淨係得个惊字。咁样我又试问点样送一啲手工嘢呢？虽然大家都明白我很丑我很温柔，但係另外一句更加重要嘅句子就係、是、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 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 唔知点解咧，每次听呢一首歌咧，有少少心酸嘅感觉。 我系每次听呢首歌都谂翻起 后援会成立嘅目的， 唔系系呢首歌原来系嗰、那个字系温柔，唔系持久。 喂，首先喺度，我要遗憾一位听众啊，即系人哋 遗憾，人哋深表遗憾对一位听众。 嗱，呢个系一个议会上面系一个动词 ，I feel regret， 系啦，我遗憾佢。咩叫遗憾佢咧？ 你遗憾佢好啊。 系啦 ，Michael Lee 系，佢头先话手工好差，大家都好同意嘅。 系啦， 系啦， 但系佢改咗图啊，佢将 Edgar 个样变咗我， 令到出事啊， 令到原本呢、這个。有五分嘅作品，得翻零分啊！你换我个样上去唔紧要啊！你可以换波胜走咧，即系我揽住 Edgar 系 OK 嘅。 而家 但仲系要我要俾波胜揽住我咧？ 而家冇啦，张相冇咗个卖点啦。 嗱，我转头咧就攞 Michael 嘅呢个作品出嚟再 po 喺我哋嗰度， 俾大家睇， 俾大家睇下啦。 呢个零分， 大家喺下边不断打遗憾。遗憾，我未去到议会嗰度用强烈谴责嘅咋， 系全部一齐打我遗憾 Michael， 我遗憾 Michael，Michael 好嘢 ，Michael， 好 又或者你唔摆 Edgar 落去，因为 Edgar 今个礼拜系波胜嘅作品嚟嘅，你摆跟住落嚟呢个嘉宾都 OK， 我哋即刻揭晓系边个啦。 谭琪琪，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原来佢唔系赌徒嚟嘅。虽然我一开头一见佢嗰时咧，我以为启波一定输咗啊嗰啲，但其实佢唔系，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嚟嘅。 Hello， 我系 Kiki 谭琪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赌徒咧真系第一次形容喺我本人嗰度啊， 所以佢都 大部分嘅嘉宾都系形容我系音乐人嘅，即系留长头发啊，吉他嗰啲咧喺度揈啊咁样啦， 即系 动力火车咁样啦。点解长头发系联想到赌徒咧？ 唔系啊，我哋之后大家会听到就系话你成个格啊，连埋衣着好似咧，即系今日会企喺马会门口嗰啲，拎份报纸嘅嗰啲朋友啊， 让半球。 主客和， 主客和， 个球大。 好啦，咁波城又系点咧？ 谭琪琪，你觉得波城份人点咧？ 就系、是、我一睇佢嗰阵时候，我以为佢系一个斯文啦，会写诗嘅人啦。点知原来咧，佢都系有呢个反差萌嘅童颜嚟噶，同埋我唔知佢几岁啦，不过。 Hello， 我是 Kiki 谭琪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斯文咧就成日听，因为我戴眼镜，我哋个我同阿一其实个外表分野都几大，但系讲到话斯文到识写诗咧。我真系第一次聽。 你有试过 Photoshop， 即系、叫做即系自己整一啲照片送俾个女孩子啊？有冇试过写诗俾女孩子？ 都有嘅，写俾我妈咯，母亲节，写咗首诗俾佢当礼物咯。跟住我妈话，除咗呢样仲有冇啊？冇啦，你喺边写首诗当礼物啊？系试过嘅，早几年，所以我应该唔系好 写诗。然后佢喺你面前撕烂佢。 好，下个礼拜见啦，拜 拜拜。